乐乐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哎，今天又是新的一周开始哈，今天是星期一，这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今天呢，本来应该是我们的982人气挑战榜，但是今天呢，有一位嘉宾，他就是来挑战我们这个榜单的。那他会获得怎样的人气呢？瞬间好像把我们的节目设置都改了。喂，好，那么今天他，我的标题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的这位嘉宾，他 Skr 传说中的说唱歌手，好吧，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Alex 洪晨龙。 你好，你好 ，Hello。 哇哦，真的 Alex 一看就非常的洋气啊！我觉得就今天略施粉黛，但是呢，整个人的感觉就非常的那种放松和 free 哈。 是吗？你觉得 free 吗？ 很 free 啊， freestyle， 很自由，对啊对啊。哎，你会 freestyle 吗？ 一般吧。 哎，你怎么可以说一般？这时候，对对，我会啊，老师你不要淘汰我呀。 我可以 freestyle 3-4个小时不停。 哇，都不带重复的是吧？ 嗯，不重复。 你真的是 连呼吸都不用。 好吧，老师说，哎，这个好像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选手，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对，不过这些刚才呢都是开玩笑，但是 Alex 是一个怎么说呢，专业的优秀的歌手，是你的歌曲还是以这样稍微略带一点说唱的曲风，是这样吗？ 是的，我的歌曲带好多不同的因素，像爵士、灵魂乐、说唱都有。我因为我都特别欣赏这些音乐，所以我想把他们都放到我自己的歌里面。 嗯，是的，那也是刚刚发了新的 EP 还是专辑 ？EP 五首歌哈，这五首歌呢，他今天全都会悉数带给大家。然后我也是听了一下这个原版和伴奏版，我跟你说，真的非常的令人惊艳。就为什么我今天会说洋气呢？就一听就感觉，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谢谢。 对，Alice 应该是非常年轻的新锐音乐人了。 不能说太年轻吧，但是 90年的， 92的， 92的。 嗯， 哎，你还真的好实在，你不应该说自己是98的吗？ 02的。 啊，02的。 嗯。 哦，是 12的。 那个，好了，我们这个办不下去了。 对，第一次把主持人噎得真的没无话可说。我要稍微平复一下哈。对，今天呢，爱丽丝也是准备了很多的歌曲，带到我们的现场。今天所带来的 CP 主打歌，可以告诉大家 ，After School 是不是？ 对，是的， 对， 是 After School， 也是我专辑的名字，EP 的名字。 放学之后大家就可以嗨了，哦耶，就真的是很嗨的那种感觉。不过今天呢，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9月10号教师节，所以在这儿呢，也是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耶！希望你们桃李满天下。好了，那么在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呢，其实还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也是他们上周开了发布会，然后我去到了现场，欣赏了一下当时还没有播的这一期节目的片花。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节目一定会大火。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中国的首档打歌节目，原创音乐舞台秀，叫做《中国音乐公告牌》。今天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这个隆重的介绍一下哈。哎，那么这个节目呢，是由爱奇艺重磅打造的原创音乐舞台秀，首档打歌类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终于在9月7日的晚8点露出了真容。哎，那么音乐人宣传新歌舞台结束之后呢，他们还是不一样，他有一个真人秀的这个部分哈。那在这个结束之后呢，将通过市场对他们的舞台实力以及歌曲本身的检验，这档节目用全新的一个打歌方式让音乐人回归音乐的舞台。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一一跟大家悉数道来哈。首先，我觉得他们这个片花做的就非常的炫，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是呢，这个功力还有他们的费心的程度可见一斑。我们来听一下。 中国音乐公告牌， 哇，真的是非常的短呢、我觉得这可能是截取的一部分哈。好，那么接下来听完了这个片花，我不知道这 Alex 你听完之后什么感觉，就你觉得可以，如果要是你的话，你可以就对他有一个延伸吗？ 我觉得听完这之后，我想 get it， 不知道 it 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说 let's get it， 那就找到 it， 然后就 get 掉， 是吧？就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你会不会真的就是说拿你的新歌，因为你刚刚发了专辑，然后发了 EP， 你想不想说，哎，我就到这个榜单上去打歌一下？ 像 好的，没问题，我回头跟他们商量一下。好的，这来介绍一下，因为首期节目呢现在是已经播出了，真的反响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在首期呢，一共他们每期是带来有6组或者说6位嘉宾呢带来自己的新歌。其实在第一期有一个歌手，他真的是人气现在真的非常非常旺啊，蔡徐坤。蔡徐坤呢是带来了新歌 Wait Wait Wait 的舞台首秀，因为当时我是看到了他的这个现场的视频，哇，简直是，我跟你说，最高端的 MV 拍摄也不过如此了，真的现场非常非常的棒哈。那真的是匠心诠释了这首歌所表达出的自我审视感，在排练当中他非常的辛苦，他是一个对自我要求非常高的，而且很多的小细节他都要亲力亲为。那蔡徐坤深刻展现了他对音乐的坚持，为了呈现出最完美的舞台效果，真的反复练习舞蹈动作，然后跟各种的舞蹈老师也是各种去改编，觉得怎么样改会更好，不断的与导演摄像老师沟通自己的想法，最终呈现出来了一场令人震撼的视听盛宴。那现场呢，坤坤也是身着华丽的复古西装惊艳登场，在歌曲进入到主歌部分的时候，他更是一秒变装，这个就是他们新进的一个 AI 的技术，我也觉得现场哦很惊艳，怎么会突然间变装的，但真的就是可以哈。相信看了的朋友一定也会跟我有同感，变成优雅的燕尾服让粉丝现场惊叫不已啊，就已经失语了，不知道说什么。对，华丽的舞台秀搭配了蔡徐坤迷离的演唱和动感的舞蹈，真的可以说是仙气十足。那么对比坤坤的舞台的动态美民谣风，陈丽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音乐人哈。那陈丽的打歌舞台秀则是静态的极致美，就是他们的画风可以说是画风突变，但是就是这样多元才能给这个舞台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现场呢，它是伴随着梦幻交织的蓝色聚光化身暗黑精灵缓缓地走入到了观众的眼前，也是非常的棒，用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实力演示着什么叫做开口跪哈。他呢所带来的现场歌曲叫做情景剧，还是陈丽就是一贯的风格，但是呢又跟他以往有一些不同，那既有温柔洒脱又有冷艳决绝，就是会让你多少会想到他之前那首大热歌曲《易燃易爆炸》，但是还是不太一样的。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两首歌的片段来跟大家欣赏一下。如果你没有看这档节目，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9月7日第一期，然后你一定会爱上他的。好，那么我们首先呢，先来感受一下在现场版的蔡徐坤这首《Wait Wait Wait》。 Please wait, wait, wait.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ait, wait, wait. You're in the way, wait, wait. It's better not to let you cry. This place, our place, this room is never gonna feel safe. I play too late to say I should have done it differently. I hate how I miss you, I'd stop if I could. All our nights we spent in ecstasy, so I can forget you as much as I should. All my days I miss you next to me. Where, where, where? All you is where, where, where? You're the one I'm waiting for. What does this dance that won't attempt to take? Woke up, broke down, oh, how'd you ever do that to me? 好，这是刚才坤坤蔡徐坤带来的一首哈，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陈粒带来的情景剧。好，我们就是大概感受一下哈、啊、现场的一些魅力哈、啊。这个 Alex， 你听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现，我觉得现场这样还是可以的。 对，我觉得现场，你把音准唱成那样，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录的，但是录的 对，就是舞台它还要现场唱跳，要讲究这个舞台的布光啊，还有整体的一个效果。 就听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到非常大的一个 production、嗯。 是的，是的。真的是大制作哈，这个我觉得、对啊，真的，我觉得 Alex 还是就是音乐人的敏锐度，就是大家一听，或者说、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现场，但是呢，听到之后大家就可以想，哎，我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大家可能也会说，那这一个打榜类的节目，到底你的榜单是从何而来的呢？其实这档节目就是中国音乐公告牌，它是联合了 B 榜、Billboard China， 还有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百度等多个平台，通过深层次多样化的合作去全面整合国内的市场，然后呢也是借助多方的数据，所以呢这个数据是非常有公信力的哈，也为艺人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那它是以一周时间为结算单位，每周三零点为榜单的节点，根据视听传播指数、还有社交互动指数、还有舞台热播指数以及用户喜爱指数四大维度去收集最真实和实时的证据。那每周五晚八点会公布它的一个 top应该是 Top 100榜单结果，还原最真实的一个大众意愿。其实首期呢，除了刚才的两组两位艺人之外，还有 像 F 杰尼带来了这个通过验证，以及周杰琼活泼演绎了新歌 Y， 还有新晋男团 CTO 演唱的主打歌，以及这个国际友人 Vernon 和 Joshua 展现的一个国外的音乐风格超强的 Rocket。 那所以呢，不同的曲风会有不同人的选择，那么第一期的榜单如何，我们还真的是难以捉摸，拭目以待吧。那这个节目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它开创了一个榜单类，就是打榜类的纯音乐节目的先河，并且呢它是一个全新的方式，所以说呢还是很有影响力，并且很吸引人去关注的。预告一下哈，那9月7日起，每周五晚的8点，那中国音乐公告牌都是正在热播当中。第一期虽然说已经播过了，反响非常的热烈，那么第二期又会迎来哪些人呢？哪些嘉宾？他将迎来新生男团，应该是 Honor、 摩登兄弟主唱刘宇宁、国际友人 Mac Angelo、 说唱歌手黄旭、民谣歌手阿四，以及实力女团 SNH48 的六组打歌音乐人，他们会带来怎样好看的音乐，我们拭目以待。但是呢，在看这个中国音乐公告牌，你在期待的同时，今天我们也要看我们的现场。我们今天的现场迎来的就是非常专业和优秀的歌手 Alex， 再次欢迎。 Hello， 对， 你好。 好，赶紧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打歌时段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有分主打歌的， 嗯， 对，今天既然是发了 EP 里面也有主打歌， 是的， 对， 就是 After School， 是的，所以我们马上把这首 C 位主打歌带出来好不好？ OK OK， C 位主打歌准备好，马上开始。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After school, making waves and getting naked, playing games with power tools. The two of us, we got in trouble loving on somebody snuggy. Luckily, we got away by paying David with Kentucky Fried Chicken, licking good, mixing liquor with the wood, getting sicker than we should, chewing Snickers like the cud, picture perfect, making love until my Atkins make a muck. It's better being clever, but I'll never get enough. Just chilling, chilling after school. Yeah, yeah, we chilling, chilling.Listen, it's a summertime thing, but not a summertime fling. When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do, 'cause we're chilling, chilling after school. Yeah, yeah. I'm sunny side up, summertime kinda drunk, feeling woozy, but I work for the love. Yeah.Pledge girl with an all-state fella. Heard that you're a hippie, never been to Coachella. That Sunday night, single lap, never seen the fit. That's right, sipping drinks on the couch, chilling out, settling all these things we need. Girls say they friends with me, spending all these hours on the couch, sipping Hennessy. A bunch of Cadillacs smashing fantastic rats, getting fat in France, and we laugh on a, 'cause we high, then we low, feeling young, but we old, making love in the soul, and we never get enough of just chilling.Chillin' after school, yeah, yeah, we chillin', yeah, yeah, when we're doin' everything we do, 'cause we're chillin', yo, chillin' after school, yeah, yeah.Sitting in bars, looking at cars, taking my dick to the back of the yard. If she gon' be with me, I'ma go far. Type in the back of the body like her. I'm the czar, the king of everything in my domain. I'ma thinking while I'm drinking, I'ma tinker with the game. I'ma vindicate the name I made myself when I was 18. Sailing daydream, wash away with face cream. I'ma make a face cream, and she made scream. Sitting in bed, she said, love me instead of be knocking her dead like Daisy. A-Z-N, man, just call me Asian. Chilling with the ladies of Caucasian persuasion. I'm chillingyeah. Don't worry about me, yeah. 'Cause I'll be chillin', yeah. Yeah. Every good thing has an end, yeah. What? I'm chillin', what? Don't worry about me, 'cause I knew we were a good thing. Every good thing has an end, yeah. And it's a summertime thing, but not a summertime fling. When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do, 'cause we're chillin', chillin'School, we chillin', chillin' after school. What, we chillin', chillin' after school. Listen, it's a summertime thing, but not a summertime fling. When we doin' everything we do, 'cause we chillin', chillin' after school. All right, goodbye. Wow. 这首歌 After School 真的是很有那种放学之后的那种闲适的感觉啊，有没有？ 我不知道。 对，你不知道。我知道。对，我一个毕业离开院校多年的人，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会觉得哇，有一种彻底的放松感，就它的律动会让人不自觉的跟着一起嗨起来。对， 谢谢。 但是又不会说那么的燥，所以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音乐耶。 是是是是是。 是的是的，我绝对不是说那种无脑夸的，我是真的听完之后有感而发，我才这样说。对，看到刚才在我们的平台上面，非凡，我看一下你的名字，抱歉，我有点没有记住哈。啊，一把流星弯月刀说好听好听好听 ，After School，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还有 JOD 说期待唱歌，是的，现在主打歌已经带给大家了。如果大家要是想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有两种方式，大家请记好。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直播间的菜单栏，拉开挑战新歌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好了，小礼物还有关注分享转发都走一波。对，这首就是音乐，现在整个 EP 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你自己来操刀 作。是的，但是这首歌 After School 是最代表我的音乐的一首歌， 是吗？ 我觉得，因为 你个人的偏好是，就是像这首歌一样吗？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跟一些朋友一起做的，就是剩下的歌。制作过程虽然找了就是除了我之外的别的制作人，但是第一首歌是我跟一个朋友，正好是我们毕业完大学第二天就去写的。我们就觉得哎呀，彻底上完大学了，这一阵儿过了，所以我们就来幻想吧，写一首歌吧。然后就写成我跟 Johnny Murray， 我们写成一个 After School 的这首歌。 好的，对，因为这个可以介绍一下 Alex， 因为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美国。 是的。 对对，所以呢在这个音乐方面，包括一些文化的冲击和融合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在你在听他的歌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种这种很嘻哈，或者说怎么说，很西方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自然而然融入到其中。就大学学的也是音乐吗？还是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 我是一直从小就接触音乐，因为我父母就特别特别喜欢我妈最喜欢的是爵士乐。 哇， 然后我爸喜欢，对，我爸喜欢灵魂乐。 我的天哪，他们两个爸爸妈妈都是音乐相关的吗？ 都不是， 都不是， 都是干他们自己的事儿的。 是的，对，我们家开矿的，是吧？ 但是所以我莫名其妙的我就比他们还喜欢，然后我想往这行业走，然后完全是有他们的支持，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他们。到现在我还是每天早上起床我都说，哎呀，爸妈，爱你。 我的天哪，他们会就是现在跟你一起住吗？就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都听到了吗？ 可惜现在不在一起住，但是他们在心里应该能感觉到。 是的是的， 儿子爱我。 是的，爸妈，我太爱你了。 爸， 一个月生活费。没有了，没有，后面那个没有啊。 Where's my rent？ 啊， 是的，那就是其实跟父母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好多的父母是这样的，就觉得孩子可能喜欢音乐，但是父母都会担心说，哎呀，走音乐这条路会不会太迷茫了？会不会可能说是有朝一日能够成名，但是什么时候能，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太大了。所以就还是想让孩子去走稍微稳妥一些，但是我觉得像你的父母应该就不会这样。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他们给我足够的自由，所以我写的音乐我觉得就比较放松吧。 是的， 我觉得让我生活状态都比较放松，所以我很高兴。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放松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去欣赏 Alex 他的这张 EP 当中的歌曲哈。这是你的首张 EP 吗？ 是的 是的， 第一张 EP。 好的，那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正式哈。有开 EP 首发会或者是这个 还没呢？ 还没呢。接下来的计划是不是就一样一样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对，我觉得之后就反正去不同地方说，哎，我出 EP 了，想听吗？如果想听高兴，不想听没那么高兴，但也会高兴。 对，就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嘛，是不是？ Exactly。 好，那么第二首歌就除了 C 位主打歌《After School》是你最喜欢的歌曲之外，那剩下的几首其实每一首都很好听哈。那第二首你会想给我们带来哪？ 那第二首我们唱 PBSD 吧，就是 PBSD 分手后遗症。 哦，我还在想，我说哎，这个一定是某一个的缩写哈，然后呢还是等他来解答吧。哦，原来是分手之后的后遗症。 看来这个我先问一下，这是有感而发吗？根据你的真实经历改编吗？ 伤心的是真的是个真的一个情况吧。 啊， 这故事是我的故事。 那这样我们先把歌带出来，然后再听听这歌后面的故事，好不好？ 好的。 对，有故事的人唱有故事的歌，这首 PBSD 来自 Alice。 It's been a good night. I was gone under the candlelight. So me and she are making sweet music beneath the sheets, and I can see what she's been burnt before. The door is open, but it's spoken. We both agree that we need to keep it that way. I said, how you doing? She says, I'm doing fine. I say, I'm no good. She says, you're better than I thought you would be. But she's not satisfied, 'cause my mind wanders away to the place that you stayed, back in sunny San Francisco, where the drizzle could never be rainy. Little rich kids is lazy, city limits are hazy, griddles always are flaming and mostly covered in gravyMaybe we'd have a baby, name him crazy like Jay-Z. Think about it, little China man called Jay-Z, walking the streets with his posse, with a hockey stick in one hand, some lady in the other. Wouldn't you wanna be his mother? I knew we were a good thing, every good thing has an end. Tell me, why the hell you text me if you just wanna stay friends? If your message, let's get back together, I'll fly right to you, but to never do, yeah. Yo.I wouldn't say I'm lonely, only that home isn't a home. And every morning phone rings, and I'm calling new things, same old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I'm only 23, but I feel older than any of them. Many a man has given in to temptation, so I sinned. My garden of Eden was bleeding, defeated and weak, and I heeded the demons, broken and bleeding. I cheated and cheated and cheated and cheated, I'm sorry. I knew we were a good thing, every good thing has an endTell me, what the hell you text me if you just wanna stay friends? If your message, let's get back together, I'll fly right to you, but you never do, yeah. Listen, don't worry, I'ma be alright. Don't worry, I'ma be just fine.Don't worry, I'ma be alright. Post breakup stress disorder. Don't worry, I'ma be alright. Don't worry, I'ma be just fine. Don't worry, I'ma be alright. Don't worry, yo. I knew we were a good thing. Every good thing has an end. Tell me, why the hell you text me if you wanna stay friends? If your message, let's get back together, I'll fly right to you, but you never do, never do, yo, yo, don't worry, I'ma be alright. Don't worry, I'ma be just fine. Don't worry, I'ma be alright. Oh, oh, oh, oh, oh, yeah, I'ma be alright.PBSD, baby. Wow. PBSD 这首歌呢，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叫做分手后遗症，是不是？ 是的。 对，但是感觉这个后遗症并没有让人很沮丧，反而听出了一丝欢快。 对， 对，为什么呢？ 我发现了，就是分手完了写的歌吧，很多人会想写到很伤心的好悲伤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往往这样的歌其实特别能引起共鸣。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怎么说，分手的那一天吧，伤心的一整天，然后第二天 然后就过了。 没有过，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过呢。但是我觉得我得跟对方说，我现在还是依然会阳光下来，我不会为了这事儿改变我自己的性格。所以我出的音乐也不会改变的。所以虽然是一个很伤心的事儿，但是我们当时的生活也还不错吧，所以就写个好听的歌。然后歌词的一些意思是，我们分手完了之后，为什么每天还给我打电话？ 真的是这样吗？他还会每天给你打电话？ 不能说每天吧，但是 经常 会打。所以 那会说什么内容呢？ 就说啊，最近怎么样啊？吃的好吗？最近休息的还可以吗？ 如果说那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说啊，还不错，你呢？ 哦，然后呢，他就说啊，我怎么怎么样， 他说我不错，我找到一个新男朋友了哈。我说我也有个新女朋友， 说的很好。对，就是然后就这样，还是可以当朋友， 就是、 是吗？ 对方觉得可以当朋友，但是我可以写歌。 我觉得你应该是很 nice 的那种，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如果要是真的分手之后，大家就尽量不要联系了。 我觉得有时候联系会引起一些 不必要的误会。 是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过得好不好跟你有关吗？我吃不吃饭跟你有关系吗？你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然后如果他们还不停的打，那就把挡住。 对啊对啊，直接那个阻止此号码来电哟。对，然后教各位男生女生可以这样去练习一下，或者直接把对方悄悄的拉入黑名单哦，让他连加都加不上来。 哎，怎么总是占线？ 对，为什么呢？哦，然后慢慢的就知道了。对，其实有些时候 第二天给妈打电话，我说哎，你没占线？ 对，就知道原来你把我拉黑了是吗？好，那么其实这个感情当中呢，肯定有分分合合，有的是合久必分，有的是分久必合，但是呢总有一个人会陪你走完全程，有的人呢是陪你走一段风景，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开就好。我觉得 Alex 你的性格应该还是很乐观积极的那种，就肯定是有愁事也有伤心的时候，但你不会让这个伤心影响你太多。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让这种事儿影响周围的人，因为那个自己控制不住你自己的感受，但是你可以让跟你接触的人很舒服。 那你会不会很累啊？ 有时候会累，但是有时候会很高兴，因为觉得别人就不会看我，然后觉得哎呀 Alex 要来了，今天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肯定会说这个说那个，所以能避免这些情况，我就觉得如果他们能看，我觉得哎呀今天能聊个好天，或者能吃好饭，或者能玩点游戏，那就高兴。 哎，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人，而且你是就是很顾及周围人的情绪，就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带给大家。对，有很多人是属于那种，你比如说失恋吧，说哎呀我实在，他确实也很难受嘛，然后就总是要人去排解呀，然后他就抓一个人，然后跟他说啊我怎么怎么怎么伤心，我怎么怎么过得不好，然后对方其实这个时候安慰也是没有用的。对，所以就大家一起来就是陪着你， 一起写歌吧。 对，一起写歌来，不如写歌。我们就开始把好歌源源不断的写出来，往往这个时候还是很有灵感的哈。 是最有灵感的时候。 对， 不停的有灵感。 你的灵感基本上最有灵感或者说文思泉涌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或者说什么情况下？ 我觉得我周围有两种灵感，一个是写，有一种歌是如果周边都是好多人在弹音乐，一起在 jam 的时候，我可以找到一种灵感。另外一种灵感是在家里凌晨的三点钟在家坐着， 哇，凌晨三点钟 啥都不干突然间想，哎，写个歌吧。 就这么轻松吗？你想写就能写出来吗？ 有时候写不出来，但是有那个一般想写的时候，就是因为脑子里已经有一个旋律，或者有一个节奏，或者有一个 idea 所以一般到那时候就今晚上就别睡了吧。但是 很爽啊， 很不健康。 对，但是好多音乐人，反正我接触的很多音乐人，他就是在晚上才有灵感，他白天的时候可能灵感没有那么多。 对， 就什么时候有灵感的时候，他就什么时候把它写下来。 没错，我觉得有时候两三点就下午的两三点，我还没睡醒呢。 我的天哪，你这属于昼伏夜出，跟我们完全是颠倒的这个时差。 还在美国住呢？ 对，你现在还在美国。对，看到萌新送了一个心，谢谢。还有呢，艺人泽哥也是送了一个小心心，谢谢各位。那大家如果要是想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那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直播间菜单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了我们的现场哈。还有呢，就是在新浪微博或者说是直接搜索一直播的 APP， 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好了各位，哇，这是谁送来了皇冠，谢谢。我的天哪，皇冠，哎，绝对是真爱粉。 谢谢， 真的。刚才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皇冠闪了一下，待会儿我找到这位朋友，一定要把你的名字播报出来。谢谢这位朋友，谢谢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好像已经为下一首歌埋下了伏笔。 是的， 对吧？ 正好真的 正好凌晨三点钟，我一看这个名字，我说哎，突然想到以前张志成不是也有一首歌叫凌晨三点钟吗？对，我在想是不是这首呢，后来一看哦，完全不是一样的 啊。可惜不是个 cover， 是自己的 3AM。 没有啊，我觉得就是自己的原创的才是真的好。好，我们来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好不好？ 好的， 3AM。 好的，凌晨三点钟，来自 Alex。 She never gonna love me but we can pretend I guessI know that she knows she ain't doing me right, but we looking good almost every night. She only call me at 3 a.m. after spending the night chilling with other men. Ooh, I don't think we make any good conversation. After taking my heart, now she's testing my patience. But I don't need to worry, I'm not in a hurry, I'ma take my time. She's acting kinda flirty, but I don't know, won't hurt me, I'ma make her mine.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I think I'm in too deep.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I think I'm in love.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I know I'm not the first. I think that I'll be fine being the other guy. Yeah.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Yeah. Listen. My girl only called me at 3 a.m. Race up to my place in a crazy new Benz. But we don't make any good conversation. Love is impossible. It's easy, stomach is queasy. But I say yes every time, cause my mind see no reason to reject the feeling of keeping her near me. Keeping her near me, keeping her near me. Nah, I know I'm too drunk to see her face clearly. Keeping her near me. Yeah. And I'ma take my time. What? Go to bed at 7:30. What I don't know won't hurt me, I'ma make her mine.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I think I'm in too deep.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I think I'm in love.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I know I'm not the first. I think that I'll be fine being the other guy.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Yeah, girl. It's 3 a.m. And we feeling better, we feeling worse. Everything is good.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I'm in too deep.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I think I'm in love.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for blessing or for curse, I think that I'll be fine if I just take it one step at a time. One step at a time. Baby,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baby. This is a radio version of the song. Yeah,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这是我们的 3 a.m. 3 a.m. 对，凌晨三点钟，哇，凌晨三点钟也可以这么的清新啊！ 是是是，还没有睡着的凌晨三点钟。 是的，如果要是被吵醒凌晨三点钟，估计就不是这个曲风了。 嗯， 对，那我很易怒的。 就是 嗯， 每次我唱这首歌都觉得、嗯、哎呀有点困了，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凌晨三点钟我也没有。没有睡着，但是是那种感觉。 但是睡得也够晚了，凌晨三点。 也是哈。 确实确实还是要注意一下作息的，我觉得。 嗯。对皮肤好。 对，虽然现在看起来你的皮肤也很好，但我知道你是化了粉。 是的，是化了浓浓的粉。 没有没有没有，皮肤状态本来就很好，因为年轻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年轻一岁，你的胶原蛋白也就多一分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好好保养吧。 年轻一岁就是蛋白、 蛋白就是、嗯、你的胶原蛋白也会很多，就是越年轻的时候，就你哪怕不施粉黛，都能看出来你的皮肤状态是非常好的。 啊、 但如果要是说你不注重保养的话，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的皮肤就会。干啊，或者说出油啊，或者说有细纹啊，不紧致、松弛，一切的问题都随之而来了。 哎呦，那 对， 我得一年比一年小心了。 对，你要小心哦。对，不过创作音乐还是最重要的。 是的， 是的 ，Music Number One。 嗯，对，3M 这首歌，我觉得可能这首歌跟我个人的感觉哈，跟前两首歌相比，还是有一些不同，就很有那种加了一点林歌的感觉。 这首歌是第一是这首。编曲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香港的编曲师，叫 Chris 能、 嗯， 所以他特别特别棒。然后平常的歌都是我会编完了，然后给一个编曲人或者一个制作人，让他们帮我改一改、调一调。这个我是说，我给你完全的发挥空间。 哇哦！ 然后就变成一个这样的。 哦。 然后我如果 song free 的话，那我就尽量唱的时候也可以。唯一个地方可以稍微多转点音吧、啊、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了，说你编完了之后我居然无从下手。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去编排的了哈。但是他的这个编曲风格，就这首歌现在成型，你满意吗？ 满意，非常非常满意，因为他编曲的速度又不慢，但是他的出的歌的怎么说呢 ？quality 非常非常高，所以让我觉得很满意。 哦、就是属于那种效率又高，质量又好。 对，然后又就是交流过程也特别特别高兴。所以然后他说你现场怎么样表演都行，你都什么歌词都不唱都没问题。我说啊，那怎么唱啊？啊啦啦啦啦啦。 对， 所以我非常喜欢跟他合作。 是的，那接下来如果有机会，你还会想跟他合作，让他去编曲吗？ 100%会，100%会。 但是你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歌曲都是你自己来操刀制作，那对于这个编曲，如果就有的音乐人是这样，他自己会很有自己的坚持，就可能别人一起合作的话，别人写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跟他想的不一样，所以他还是会坚持己见。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还是说你会融合其他人的意见？ 我觉得我的写歌的过程是挺简单的，我必须得跟那人先坐一块儿，聊一聊，然后我们聊完之后就可以一起创造一个更好的一首歌吧。如果不聊的话，就说啊，我要这个给你，我100%会有不满的地方。所以我现在上完大学发现最好的工作方式就是交流，得有交流，就跟什么事都一样，就是得交流，得一起一起说话吧。 对，哎，还记得你第一首歌，第一次写歌是什么时候吗？ 第一次写歌，我是从小就喜欢写诗。 哇！ 但是那写诗不咋好啊，但是喜欢写。 不，这也是有文学功底的。 哎呦，是吗？那算 了。是啊，对呀、啊， okay. 不管写什么吧，你总得写呀、啊，你就是写的多了，量变达到质变，是不是？对。 但是第一次把那个我的诗加上音乐，可能是。我13、14岁的时候吧， 13、14岁，那也很早了。 但是那种歌是，如果还能找到的话，我可能会哭。如果还听的话， 自己写的歌哭着也听完，就会觉得哇，当时怎么写出这样的东西？ 好不好意思， 幼稚， 都起鸡皮疙瘩那种，我都能想得起来。我还记得我第一个写的歌词是 Hey baby girl, I love you so much, will you be with me?都不押韵。 对，但是那个就是很直白嘛，因为当时13、14岁，你能写，你指望着13、14岁的孩子写多深刻，好像也不太现实 啊。对， 对， 除非是个天才，但看来我不是。 没有天才都没有一蹴而就的。对，刚才终于知道这位，是送我们皇冠的大礼包的是谁了，就是我们的萌新，谢谢萌新。对，这个新代言哈、啊，他我看上面写的初级任务。还差王冠3个，加油加油！看看谁还有没有这个现场来支持我们 Alex 小哥哥的，喜欢他支持他呢？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发，直接发来弹幕交流，或者是刷一刷小礼物，或者直接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什么的都可以哈。好了，那么这个接下来呢，还是有专辑当中应该还有两首歌， 还有两首歌， 对，两首歌，这两首歌的风格跟前面的还是又是差不多的，还是说有？各自的一些 这两个 区别， 就更像是第二首，因为是完全自己的想法和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一起制作的，所以更像正常的 Alex 红。 哦，好的，那么下一首你想要唱哪一个呢？这里面好像有唯一的一首中文歌。 对，有一首，但是那中文歌没几句中文的。 对，我在想。那个，因为这张 EP 基本上都是以英文为主， 100%是英文的。 那有没有考虑过说，因为毕竟还是在这个国内发展嘛，然后有没有考虑过下一步开始写中文歌？ 对，我下一步就是要开始写中文歌。我觉得今年底准备发第二个 EP，但是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那个会是我第一个 EP，因为都会是有中文歌的，至少有两首，我觉得。我得进步自己的写中文歌的能力。我在美国住的时间有点太久了，中文都有时候会有点陌生。 对，现在捡起来，但是我觉得你普通话很标准，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跟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这些朋友聊天的那种，可能会有一些语序上的顺序不对啊，颠倒啊，或者说有些时候可能说什么他听不太明白，尤其语速稍微快一点的话，就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点障碍。对，但是你完全没有， 没有美国口音哈。 没有，相当的没有。 你好，我的名字是 Alex Hong， 非常高兴见到你。 我的天哪，这是哪来的嘉宾？ 我是你的朋友。 对，就基本上外国人说中文就是这样的效果。 对，所以 对， 至少没有到那个地步。 不会的，不会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唱哪一首呢？ 我觉得下一首唱 Heart Stone 吧，心变成石头。 啊，这又是跟感情相关的。 这个是跟 PTSD 是。 一回事 儿、哦、 就是 PVST 都是同一个女生，我知道了，就是分手后还给你打电话那个。 对，然后就第二步是分手后要见面。 嗯啊，还要见面，我觉得待会儿有必要好好聊一下到底是什么想法啊、嗯哦、对。好，我们先把这首歌带来 Heart to Stone。 To the place where my heart turned to stone, I try, but I can't stop myself from picking up my phone. Every night you call me up and ask me, babe, are you alone? Then you take me to the place where my heart turned to stone.Medusa, Medusa, pour me another drink cause I'm a loser. I never knew that you would make me lose and now it's too late. Cherry wine, I'm booted. She caught me on her birthday a year after I first did. I wanna say, never meant to do it with you. You look into my eyes and I know it's not true. I'm petrified and you got me confused. And I'm losing my mind when you do what you do. I said everyone's a little bit guilty. Everyone makes a little mistake sometimes. Everything I don't know won't kill me. You lie, you lie. Take me to the place where my heart turned to stone. I try, but I can't stop myself from picking up my phone. Every night you call me up and ask me, babe, are you alone? Then you take me to the place where my heartstone. Someone save me,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monster. Maybe you gon' tie me up and drive me crazy. Lately I can't even picture other ladies, nah. You know you my fantasy, hell into my odyssey. If ever you just modesty, then you can call me Sophocles. You rock with me and roll with these, just never know it's only please. You leave me in control until emotions get a hold of me. And I say, I wanna be with you. You say that you don't wanna settle down.You like a queen with your attitude, but I know that you'll be calling when the sun comes down. Cause everyone's a little bit guilty. Everyone makes a little mistake sometimes. Everything I don't know won't kill me. You lie, you lie. Take me to the place where my heart turned to stone. 钢琴 solo， 哇哦！好，这首歌就是《Heart to Stone》哈，真的心要硬一点了。 嗯， 对，这怎么肥四？打电话还不够，然后还要约见面是吗？ 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哦、我不会说是我的是我还是不是我，反正这首歌的歌词的意思就是、这个女生。 嗯。 给他打电话、说哎，我知道你现在有个新的女朋友，但是你想见个面吗？然后唱歌这人说嗯，不应该见面，但是 对，我都有新女朋友了，我为什么要跟你见面呢？ 但是他还去了 啊，就是写歌的人还是去了， 还是去了，还是 为什么呢？ 控制不住自己，心已经变成石头了。 心已经心如磐石，就应该拒绝呀，就不要见面、那见面之后呢？然后 见面之后就知道这女孩是个麦杜莎，把人的心把我变成石头了、所以见面之后什么也不干，但是每次说话都知道他在伤害他的现在的女朋友。 然后呢，就是见完 然后就回家了、就跟什么都没有事一样。就这样的过了日子，就这样的过去了、 然后之后呢他说哎，我知道你还在跟这个女朋友在一起，我们要不要再见一面呢？ 对，不停的约、不停的哎，没事，我们什么都不干，喝个酒，吃个饭、一起玩一会儿， 哈哈哈、对， 然后就 写了一首歌。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写歌的人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就是 心如磐石，你就应该直接拒绝，就你也不要再见我了，我也不会再见你，因为你要本着对现在的这个女朋友负责嘛。如果你要说你可能是我还没有找到新的女朋友，那就无所谓了。 是的， 就见一面也 OK 啊，或者怎么样。但既然就是双方可能哪怕说有一方已经有了新的男女朋友，那大家再见的话，可能就会影响现在的， 就非常非常不合适的。 对， 所以这是， 所以我也很纳闷，就为什么有很多人哈喜欢在分手之后还要去找回头去联系，就在一起的时候不好好在一起，然后呢分开了之后，哎，好像另一方有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之后不行。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分手后遗症。 对，就觉得好像是不甘心。 对，或者觉得 为什么我还没有先找你先找了呢？ 有点吃醋。 对，我觉得那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当时为什么要分手呢？而且既然分手之后，就好多实战经验证明哈，如果要是说分手之后再复合，然后最终90%还是分手告终， 然后40%的时候会再到一起，第三次，然后就再分手。 对，这到时候可能会闹得非常非常的僵了，就 对，变得非常难， 撕破脸有点。对大家，所以说一定要小心哈。我觉得说实话，这个我个人也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这种分手之后还拉拉扯扯的行为的。 我也是。 对，不管是唱歌的还是这个邀约的那一方啊。好了，那么还是这是刚才这首歌的一个经历了，算是。 是的。 那之后呢，还剩最后一首歌，这 EP 当中的最后一首。 是的。 对，就是那首《等你爱我》。 是 Stressed Out， 等你爱我是一个 single。 Stress Out， 那是不是那首 Stress Out 是吗？那你要挑战的歌曲是什么呢？ 我觉得，挑战《等你爱我》吧。 等你爱我是用来挑战一下是吗？ 因为至少能唱点中文。 真的吗？好的，那我们就把这首 Stress Out 带给大家，这是你的 EP 当中的原创歌曲是不是？ 是的。 好，那么这个我们就洗耳恭听。 Stress Out。 好的。准备好，我们开始喽。 Yeah.I got 2,775 messages that I haven't even peeked inside. My iPhone's a mess 'cause I don't delete texts. And my Facebook full of people that I met through my ex. In 3 nights, I haven't slept over 3 hours. Haven't showered, losing power in my brain. The main refrain that I sing to stay sane. Things gonna change, but they never do. Maybe someday, I wish that it was Sunday. But what the hell, it's Monday. I'm gonna get to work late. I hope my boss don't fire me. But if he doesn't, okay, I'm tired of working anyway. Tired of doing stuff that's way above my pay grade.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een to benders and notes.I think I need a shrink. I can't afford one though. I'm about to lose control, and then I put in a hole. You know what? I'm not saying where I'm putting the hole, but I'm stressed out. I wanna run around till I lose my mind, 'cause don't you know that I'm stressed out? Just leave me alone, 'cause I need the time, 'cause can't you tell that I'm stressed out? So why you trying to bother me anyway? 'Cause don't you know that I'm stressed out?Yo, I'm stressed out, yeah. Let me finish all the stuff that I'm supposed to do. Then maybe I can make some time and I can talk with you. Stop coming around when I need to calm down, 'cause you're not helping me out, man. If it seems like I'm abrasive, it's because the situation's not letting me be patient. Sign or see you later. I don't need to read your papers. Does it look like I'm your neighbor, mother? I'm not your neighbor, 'cause I'm stressed out.I wanna run around till I lose my mind, 'cause can't you tell that I'm stressed out? Just leave me alone, 'cause I need the time, 'cause can't you tell that I'm stressed out? So why you trying to bother me anyway? 'Cause don't you know that I'm stressed out? Yo, I'm stressed out. That's why I'ma take a walk outside.Turn off my cell phone, stare at the sky. And I can fly for a while, live high for a while, and learn how to smile. But then I wake up 'cause I hear a crazy car horn. Why you honk for? I'm trying to sleep here. Why you beep here? Never mind it out now. Gonna clouds now. I'm gonna go home and punch my couch now. Yo.Don't need you, I don't need me. I don't need no one, I don't need nobody, but I'm stressed out. Call my friend, I don't need nobody, so call a friend. I'ma chill till I'm done with that. I'ma go home, maybe and pet my cat. I'ma find someone just like all the ones that never loved me before. Find places to run, I'm stressed out. Baby, I'm stressed out. 'Cause can't you tell that I'm stressed out? Yeah, I'm stressed out. Let's chill, ha. Yes, Stress Out 这首歌，哇，这首歌我觉得 是整场我听完之后就最欢快的一首了，就最很那种很嬉皮的感觉。对 ，Stress Out 这首歌，然后月半大仙女说喜欢，好听好听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哈。对，哎，我在想就是因为。这里面我不论是你这个唱歌啊加一些说唱啊在里面、嗯、就这种风格还是很偏向于嘻哈那种，那你有没有想过既然说你英文也很好，然后呢又常年在国外待着，那有没有想过在国外去发展一些呢，就把你的歌在国外也去发行一下，或者说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市场呢？ 嗯，我想过，我现在、嗯、其实现在还在想呢，我觉得、嗯我们现在的就是我的公司也在帮我就是去找一些可以去发表的地方吧， 嗯， 然后像在 iTunes 那样的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挺好，因为英文歌就是我写的歌词，我觉得虽然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也是我非常努力的写的、嗯、所以我希望 这很个人的， 对，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懂。 好的好的好的。对，当然呢年底会出第二张 EP， 然后呢中文的，是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哈。今天我觉得 Alex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第一次认识你的朋友带来的就是惊艳两个字，唱歌非常的棒，而且呢这些歌曲创作能力大家也是通过这些歌可见一斑。那么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向呢？ 我觉得下一步就是我得把我的中文能力提高、嗯、写中文歌词，然后就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去 演出 表演。 对，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跟人剪彩。好啦，那么接下来呢最后4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带来挑战的环节好不好？ 好的。 对，那等你来挑战这首终于带中文的哈，然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等你爱我。 I just wanna wait until you love me, 'cause everybody's got that special somebody.I just wanna wait until you love me, yeah, oh. 等你爱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Treat you right, but you kept me waiting for so long. I'm tired of all these lonely nights and never being satisfied. How long will this feeling keep going on? Don't need I whoa. 哪怕只有一次才能足够。Feel the same way that I feel about you, and if you do, then it'd be cool, 'cause then I run outside your house and maybe make your dream come true, and I won't be wasting any time procrastinating, baby. You're my agent of change, turn my brain inside out. I'm the rain, you're the clouds. When I'm up and about, I wanna scream, wanna shout. I'll wait till you love me. When will you love me? I wanna scream till the stars up above me, 'cause I'm rolling, and the world turns, baby, it's lovely. I wanna stop this time, but baby, time won't stay. One way rolling, who gon' stop this train? And once it stops, it ain't gon' go. Listen. Don't be out